锵锵三人行，曹兴元老师，我看你今天是带着使命感来的，小本子黑材料都带来了啊。他这个采夫不光是体育界有大八卦，你知道他们这个艺术界现在出了一个天大的这个八卦，我觉得啊， 我们足球圈震惊了啊， 足球圈震惊了， 我 们媒体圈也觉得就是，但是好像给人的感觉是中央美院够丢人的。 啊，没有，不是不丢人。 对了，所以今天就要请他来解解话。他涉及到一个，我虽然不懂艺术哈，也有我自己这个比较喜欢的画家、艺术家，就是他，因为我为什么关心啊？就是这个德国的这个安塞姆基佛，这个 Kiefer， 我虽然我说不出我为什么喜欢他，但是我就是很喜欢他的作品。听说11月19号他的展览已经在中央美院美术馆开了，对吧？但是呢，在前一天18号，这个雅昌艺术网发布了分别来自于安塞姆基佛唯一授权，就他的声明，就大概意思，基佛就是说啊，你们搞的这个基佛在中国的这个展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啊，我既没有参与也没有同意，我深感失望，而且我已经向你们书面要求取消本次展览。但是中央美院美术馆发表声明说，基佛在中国的所有展品都得到了收藏家和收藏机构的授权，符合法律规定。同时，展览的德方机构多次联系过基佛先生，并向他发出邀请，但都没有顺利沟通。鉴于这个展览作品的合法性，我们从法律角度没有理由终止与德方主办机构的合作。哎，我想对于很多这个圈外的观众来说，曹老师，你可以先介绍一下基弗这位大艺术家。 基弗这个人的画应该算新表现主义，他的作品呢，在西方，在全世界都非常看好，因为他有一句名言叫做时间可以毁灭一切。怎么去形容他的画好？给很多有普通的观众去形容他的画好，大家就会说这颜色不像油画，是什么？他会把日常的一些东西、日用品、笔记本、铁块、小花什么，直接就放到这个画里面，调加上颜料，加上各种各样的材 质。我看甚至还有水泥、 什么都有。 稻草， 对，他要找到一种不同的质感来表现他心里的感受。他曾经用一系列画来表现一个中国的某一个特殊的时期，它叫千花齐放。你可以想象 它用什么材料， 油画各种各样，它画了很多花朵，它其实是在影射一种可以自由表达你的意愿的一种时期，百花齐放，它演绎成千花齐放。这个人是非常有思想的，非常非常有思想。 他现在71岁了， 71岁。 那他在这个美术界，他是一个什么地位？在西方？ 在西方地位相当高了，因为他就基本上是认为，在眼下像这样的绘画，就是不是他是很难说叫什么，他也做装置，他也画绘画，也不能完全叫架上绘画，也不能叫平面艺术，它因为带有一种立体的，带有各种各样材质放进去，所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绘，以绘画为主的媒介， 装置啊， 也加装置。但是它的最，我想给普通的，就是不是特别专业的油画研究者来解释它的成就。我想了最后，它的成就应该像《红楼梦》， 相当于中国文学史上的红楼梦。 红楼梦我最欣赏的一句就是落得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一个时代的过去。 落得白茫茫大地， 大地 一片真干净。 这个时代过去了，木落了。而基弗的画，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落幕了，过去了。时间可以毁灭一切。他描绘的是大工业、工业时期的这个现代和当代。这种啊追求的、哦、 你说的不是说《红楼梦》在文学史的地位，你说的是《红楼梦》里边的 这句话 可以形容它的艺术。 它的不看形容，不是《红楼梦》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这个时代过去了。 对， 而基弗的画的最核心的一点就是那个时代过去了。他描述的比任何一个画家在当今都更为强烈。 咱们可以看一下， 震撼， 可以看一下他几幅个作品，你看。 像这件作品，他用中间放了一杆枪，其实也就是符合后现代对现代的一个说法。现代对科学的追求、技术的追求不能解决人类的问题，反而加重了人生的苦难。其实他就是基本上站在后现代对现代和 现代以来的一切问题的批评和反省。 看这个， 对，这也就像是一个退了潮的，或者是经过了一个核战争之后的这留下的残疾，就是一个落幕之后的夕阳下的残疾。 对，我喜欢这种感觉， 特别好。而且它的材料，它在油画颜料里面混合各种材质，以便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视觉效果。 对， 画什么不重要， 这个又像是让你想到宇宙， 是 有没有想到宇宙？啊，当然它不一定是哈，但是我觉得宇宙星空这种天地玄黄哈， 我觉得像是一个破败的煤矿。 哦，破败的煤矿， 像不像那个露天煤矿？ 是， 非常 在里边飞的， 是 啊，他是这个路德维希美术馆的策展人 ，Riefenscheid， 他其实这件事件当中呢，其实简单的说是三个方面，一是以他为代表的德方。 哦，他是德方的， 对，这是 德方。再看下一张啊， 一个是中央， 这个就是展厅， 对，展厅， 啊，现在已经开幕了哈。 你昨 在他的不同意之下开幕了。 对， 这个你就 这个基弗自己表示，这是18号，17号表示这个展览呢应该撤掉，不许展出，不要开幕。 我在中国死了，中国是一个不尊敬艺术的地方。 这是编辑家的题目，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展览没有受到我的承诺，没有受到我的许可，应该不开了。 这是改名之后吗？ 改名之前，改名之后，对，改名之后，改名之前，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中央美院，第二个部分就是德方，第三个部分就是基弗本人。中央美院和德方之间还有一些赞助的，像百家湖这个艺术公司。具体的全称叫什么我有点记不住啊，但是他们很活跃，其实也是他们的老总对基弗很喜欢，很有兴趣，那么这是构成一方。中央美院在从德方通过百家湖这种方法得到这个展品完全没有错，全是合理合法的。 你明白吗？这就等于说啊，你收藏了一个人的作品，那么你能不能拿这个人的作品办一个展览？ 对， 法律上讲你当然拥有这个作品的这个所有权，但是你办这个展览你需要不需要得到本人的同意？如果本人不同意，你能不能展览你所拥有的他的这个作品？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就是法律上这个知识产权法分两个系统，一个是英美系统，一个是大陆欧洲大陆系统。他这个咱们就把所有的系统放在一起，你包括中国的，其实是作者对所有的作品拥有绝对的权利，署名权、著作权，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例外，你把它卖掉了，别人买断了，别人连你的名字跟这件作品的署名都买走了，他可以，这个作品的拥有者，只如果是借给人家，你有拥有一切；如果是卖给人家，你的这个，你把你的名字跟这个作品的本身附属在一起，都卖断了。卖掉了，所以这个德国的藏家可以合理合法的借给中央美院，或者是租赁给中央美院，我就是不管他们是用什么手法了，这是合理的，而且作品旁边可以写基弗。但是唯一一点纠结的就是基弗为什么恼怒呢？这个展览筹备了半年多了，他突然在最后恼怒了，是因为中央美院的宣传词上说了一句回顾展。这回顾展不能随便叫的，回顾展必须艺术家授权。所以呢，中央美院马上就改成了基弗在中国，这也行，但是呢，还有一个署名权的问题，是吧？你展览的名字。 我跟你讲讲这个地方，他们有了一条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呀，有一99条里边说，尽管在法律上作品原件所有人可以对作品进行展览，但是并不代表被授权人可以擅自将作者的姓名用于展览名称，在艺术家不同意展方使用姓名时，不得善于使用他的名称作为展览的名字。那你觉得这个 其实很简单，你像美国的这个知识产权法关于展览权益的第196条也说的跟这个一模一样，所以中国的版权法和美国的基本接近，说的一模一样。在这个地方，我想我是中央美院毕业的，我想替中央美院辩护，我琢磨了大半夜找到了一个说法。基弗这个名字它可以是一个人， 它也可以指的是这件作品。我收藏了一件石涛，我收藏了石，我有一张石涛。 嗯， 你到我家来看看我的石涛。我不是说你到我家看一个已经过世的画家，我让你看的是他留下的作品。中央美院的基弗在中国是基弗的作品在中国，作为标题，作为修辞学的手法，你可以不要那么啰嗦，要简洁扼要，朗朗上口，为修辞学的上选。所以基弗在中国，以我的理解，作为美术史的研究者，我理解成基弗的作品在中国，不是基弗这个人我们来展示他，我们展示的是作品。 那你觉得法律能这么理解吗？ 我觉得有点不太准确，曹老师。 曹老师，曹老师是中央美院的诡辩术。 对，我觉得如果是基弗作品在中国，这就万无一失啊，一点事儿都没有。但是呢，基弗在中国他会给人造成这种歧义，以为他来了，或者他支持的，或者说他画了关于中国的题材的画在这展览。 这个还有另外一条，这个版权法展览权益的第196条也就说明了一个，就是当你的作品卖给别人了，卖给德国收藏家了，德国收藏家愿意拿到中央美院来展出，基弗没有权利干涉。 对， 就是这一点，他同不同意都没有关系。那么基弗呢，可是呢有一个例外，大陆系，也就是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版权法也是不允许他干预，但是出于伦理和道德的角度，基本上在实践当中会请在世的艺术家参与。 那能说中央美院就这么跟德方的有关机构合作干了一件合法但不尽道德的事情吗？ 也不是。中央美院呢，这里面有一个误解，我觉得几个误解，这是好多层次的误解。 好，我们先去一下广告，再慢慢捋这些误解。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因为我这两天呢，也听一些这个画家朋友聊天啊，说实在的，我发现他们都觉得这次弄得挺丢人的。就是，不是，曹老师，你可以辩解啊，但是呢，我的意思是说呢，哎，这样，法律这样，就是。但是为什么一个事情搞成了这个样子，就是明明人家基弗，我作为一个我也看不懂但是我很喜欢他的这么一个画家，我愿意是他老人家自己，人家的回顾展，人家自己愿意按照人家自己的意愿第一次来中国展览，跟中国的爱好者们见面，那么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最后要何必要搞成这个样子，这是我不懂的。 好，其实这里面是个人有个人的利益，而且个人有个人的角色，个人有个人的做法，在这个最理想的状态下，如果是我们有一个理想实验室的话，一切都会非常和谐。但是呢，我们想到这里面有好几家合作，德方收藏家就是两家，中央美院，咱们还有赞助商，还有基弗本人。基弗本人还不是本人，他还要通过白立方这个画廊，他是代理画廊。这几家的诉求就不一样了。对基弗，他的诉求就是，我是一个艺术家，我的形象第一次在中国出现，他很在乎的。 是啊， 他来了中国特别考察他将怎么样展出，他知道中国有他一大批粉丝，所以他很在乎他的形象。那不能代表我形象的作品先一步踏入了中国，我很恼火。 对啊，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是他的诉求。 嗯， 所以他呢找到了机会，前面他没有机会，当他看到回顾展这三个字，他找到了机会，通过白立方来找中国中央美院。那白立方是他的代理方，咱们先按下白立方不表，再说这个其他的收藏家。这个收藏家跟咱们的赞助商有一个关系，很捷径，很方便，我就直接拿到中国来了。从赞助商来说，从收藏家来说，都是天大的好事，我的东西可以见世了。我收的不是最一流的基弗的作品，但是通过这个方法，我捷足先登中国大地，中国的粉丝多，都看好中国的粉丝多这一点。 这将来能卖钱， 这个我不是太懂市场，就咱们就这是，所以这是两家的诉求不谋而合，一拍即合。那基弗他们也确实去找过基弗，据这个德方的这个收藏家策展人，他找过基弗本人，基弗本人拒绝回答。那我觉得好像大家都在怪基弗，你怎么拒绝回答呢？你怎么拒绝表态呢？其实基弗没错，他跟白立方签的合同，他就不能直接再跟另外一家盈利画廊去沟通。 但德国人找他有没有错呢？德国人找他也没错，因为德国人不是从白立方那买的作品，于情于理他没有必要经过白立方，但是基弗不理他也是对的，大家都做得对，但是呢都卡在这个对上了。这个是罗生门的反面，罗生门就是大家都做的不对，都想法去辩护自己对了，这次呢大家都没真的都没做错，可是呢看起来好像都做错了，于是弄得中央美院虽然振振有词的申诉了半天，最后开幕式弄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很委屈，我替中央美院觉得委屈，中央美院没做错，就是小编辑写错了一个字，换到任何时候大家一笑带过，不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啊。 你觉得问题就出在回顾展 这个问题 这个字上？ 对， 但是你不写回顾展好像这也不是基弗本人乐见的展览， 这个跟基弗没有关系，因为在欧美英美系这个法权的知识产权的系统之下，基弗同意不同意中央美院和德国人都可以做。 就比如说我还听一个画家讲，就说要是印画册的话你需不需要经过他的同意？ 印画册也不需要，除非你用他的肖像。 你印画册不需要他的肖像， 如果你用他的肖像，你可能如果那个收藏家曾经买过他的肖像使用权，或者这是怎么样，这个就是单算了，如果没有你就不能用他的肖像。 采夫，采夫评论评论， 但可以用名字哈，就是作为这个吃瓜群众，我听了半天我就会觉得呢，曹老师说的有道理，然后这里边错处还是有的，就是中央美院的错处是有的，就是回顾展不是里边的错了那一个字，它是，我觉得它是一个 title， 就是它是一个基弗回顾展，这是一个总 title。 嗯， 那这个是这个被人抓住把柄是没话说的，因为基弗没有回顾自己的一个东西， 所以、 这个是对，我就大概说这个是有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我会理解基弗老师是比较爱惜羽毛的那种画家， 对， 就对自己要求非常高，就是有点像马尔克斯。马尔克斯当年就是我们读《百年孤独》，后来读了20年，发现全是盗版，为什么呢？马尔克斯说中国不尊重版权，我一个都不授权。 对 啊，你要么就盗版印，反正我是不让你这个授权。那基弗这个就是，只要不是我亲自去布展的，你就别以我的名义来做这个东西。 就是我完全能够理解，这可能啊是也是人们也是啊也是反映当今艺术世界包括艺术市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买了你的这个作品的人的确他拥有，我可以比如说我要说窦文涛所藏基弗作品展，这可以吗？ 可以， 就我有这个法定的这个权利，对吧？ 或者直接就基弗作品展也没问题。 不就是啊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我是这个基弗本人，假设说啊，当然我不是，就是说当然就觉得你为什么不能尊重人家的意愿呢？就说你这个事儿何必要搞成这个样子，就是人家老人家这么大的这个是威望，第一次跟中国见面，那么当然希望比如说要照我觉得，如果我是他，那么我说你在中央美院美术馆，我希望你在一个中国更牛的更大国家博物馆或者什么博物馆，是我的第一次跟中国人们见面，哎呦，我拿出我最好的作品，我亲身也来，对吧？然后一个这样是我的第一次亮相，我当然你有对他作品的权利收藏权，可是我觉得你要是真爱护这位画家，为什么不能有一点尊重呢？ 这个其实就是说到最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对国外的情况了解还是有欠缺，比如德国这个藏家网上也有很多对这个藏家对这个美术馆的资质啦，基弗对这个美术馆的一种微词啦，都在里面，全搅在一起了，只是碍于没找到由头不好发作，等了很久终于冒出了回顾展，中央美院中枪。 哦，就等于基弗早就不满了，但是找着这个点， 找不着，对，就是 我觉得这里面最死磕的两家啊，可能是两个不同的画廊的死磕，就这里边就是我说死磕就是说较劲， 是 因为他有牵扯到谁的作品先进来，他的那批作品呢可能会有升值啊，或者大量的出售啊，或者他这就会标价比较高，就是那白立方就是代理基弗的那个，他就愿意，那我的应该先进来，那我是作为我名门正派，我正宗。 对，您是代表这个中央美院希望为您的中央美院辩解哈，但是我也很想知道，就是说 这个跟德国的藏家这收藏机构的利益是有关系的， 当然 跟赞助商也是有关系的。那么中央美院得知这个情况之后，中央美院为什么还要执意的去配合这个展览呢？ 就像一辆火车已经离站了，载满了卧货物停不下来了。 那中央美院的利益在哪里？ 中央美院的利益表内在的利益我是不知情，从表面看，作为中国的第一位置的学校，第一排名的美术学院，如果他不率先做基辅，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院长范迪安他也是基辅的粉丝，范迪安身边的一批人都是基辅的粉丝，包括我本人也是基辅的粉丝，我们都乐于见到他来。但是我本人对德国收藏的这批作品呢，也觉得不是基辅，不是特别能代表基辅。所以就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有不悦。可是呢，作为任何人，无论是范院长，还是百家湖，还是德国的藏家，都愿意把这件事情很快的促成。如果要是征求基辅的同意，征求白立方的支持，从经费上，从时间上，从各方面人力物力，我们不知道会等到哪一天。 但是又不能不办了。 对，已经都谈合同都签好了，等到发现这个事情之后，你不能跟德方取消合同，你没有理由，只能办下去。所以我说中央美院没有错，真的没有错，他实在是没有选择了。所以我就希望有这么一个机会，作为美院的毕业生，能够用法律的层面。 如果在法庭上，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曹老师得回避，我先说在法庭上。 哎，你说的也有这么一个，法庭上有个回避原则。 是。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怎么说？ 这个我会觉得这个德国艺术家啊，当然这个节操境界很高了，但是稍微也有点认真啊，轴。如果是你比如我找文涛老师办事儿，用他一个形象或者用他一本书，就打个电话，就是你看我们这不容易，你受个权吧，就直接就，虽然我这很野鸡或者很山寨的一个活动，哎呀就那么地吧。 我跟你说，中国的这个人情世故啊，已经造成太多被我们的生活中无数次被绑架呀、啊。就是被绑架呀、啊！这次玩了一回，就等于 这个好像就是说，您说那个火车已经出站啊，就是经常我们会遇到这种说，我们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您要不来，这个活动就瞎了。 对啊， 那就去吧，就是这种。 对，我经常碰见这样的事儿啊，你这都这我们没答应你啊，可是你看能我们怎么办？您嘛不来，我们这重大损失啊，这哥们儿啊，大家去吧。你说。哎，您曹老师，您刚才还说您想揭发一些外国骗子是吧？ 不是，就是从这件事情上啊，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我最近几年，最近一两年在国内待的比较久，我就发现经常咱们不是清华大学揭露出一个外国的基金会是骗子吗？但是我从周围我接触的，我发现了很多打着外国基金会的招牌在中国行骗。比如说，我就不提名字了，有一位女士，她是某基金会的中国代理，我当时听得眼睛都直了。我说这个基金会的总裁不是十多年前遇难突然去世没留下遗嘱，他的遗孀把这个基金会就不做了就撤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他说啊，是他的家人又重新做了。我说不会吧，他的家人我们都很，我们都很熟悉的。迫使这个基金会都改名了，因为他遗孀不愿意投资了。我说家人怎么会突然变卦了呢？最后绕了半天，原来是本宗。 什么叫本宗？ 本同一个姓的、 啊、同一个， 就像咱们都是都姓窦。 五福了，但是一个姓 本宗， 本宗 对，是本宗。然后呢，用了这个名字，知道这个名字在亚洲的影响非常强，就拉起了一个新的基金会。究竟有多少钱？究竟能做什么？但是从我的看。从我的观察，我是避之有恐不及。像这样的基金会在中国大地上走来走去的实在太多。我不是说德国这个藏家给中央美院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不好的结果，我觉得中央美院应该跟更高的单位联手，而不是一个不见金砖的藏家。我也不说这个藏家不好，就觉得跟咱们中央美院稍稍规格太高了 啊。对， 是吧？ 德方就是基佛他们可能还觉得中央美院这个展的地方还不太好，说或者说 这个好 像作品也不够有代表性， 作品没有代表性，因为这个它是个私人收藏，它还是两家收藏凑起来的，还有一家收藏不愿意露名字，用了一个代号， 这所以弄所有这些情况加起来，就可以显现德国这一方实在不能代表基辅，基辅生气是有道理的。 这个中央美院是主动方还是德方的那些是主动方？ 都不是，是中间的投资商是主动方。 哦，中间有拉皮条的。 也不是，人家真爱艺术。 哦，爱艺术， 想在中国打开一片西方艺术，没想到就是他，其实他们缺的也是真正的顾问，懂法律，懂西方，又懂中国的。